然通告思念像云能照我很低潮。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好音乐959，我所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买车有试驾，餐厅有试吃，买衣服还有试穿，凭什么做广告就不能试呢？ 来呀、啊，做广告也能尝试，试一试又不花钱。 好音乐959邀请你来试做广告，不怕没效果，就怕不敢试。详询电话和微信：13488662345，13488662345。 我们只想做好一件事，人人在京享社保，一社保，社保代缴服务平台，16年人力资源服务经验，让奋斗的您安心在北京。详情请致电400005-9293。 好消息，国一国二汽车置换买奥迪享受高额补贴，赠交强险，老奥迪换购追加3000元补贴，还有白金卡会员奥迪自行车相赠。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0000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建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匈牙利，欧盟深根发达国家，气候宜人，经济发达，国际学校家长最优选择匈牙利国债移民，速度快，要求低，最快30天即可全家3代，一步到位获绿卡。详情咨询400-960-1116，400-960-1116。 好音乐959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潮 Cell Center 细胞生命中心，国内最大的细胞抗衰老综合体。我们致力于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实现生命年轻的梦想。元旦来临之际，潮 Cell Center 祝大家节日快乐，青春常驻。 959资讯快报。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北京日报消息，记者获悉，12月25号，清华长庚医院彻底取消了院内就诊卡，正式启用京医通卡，并且患者还可以通过京医通自助机微信进行预约挂号。至此，可以通过京医通挂号的市属大医院增至了16家。据北京市医管局的要求，2016年底，市属22家大医院都将在北京通、京医通微信挂号平台上开通预约功能，并将全部取消各医院现有诊疗卡，实现一卡通。北京日报消息，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25号表决通过了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和部分在京中央机关暂行调整适用公务员法的有关规定的决定，决定将推行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职级与待遇挂钩制度，拓展公务员职级晋升通道，进一步调动广大公务员的积极性，试点期限为2年，本决定自2016年12月26号起施行。来关注涿州方面的消息，为深入贯彻落实保定市委关于向张铁英等勇救落水儿童英雄群体学习的决定，大力宣扬保定全市政法干警的英雄事迹， 12月22号，话剧《忠诚的誓言》在涿州市物探局报告厅巡演。话剧《忠诚的誓言》由保定市政法委、市公安局出品，保定约定无限演艺传媒有限公司创作完成。通过该剧，向观众全面展示了公安干警的良好形象。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热力管网工程最后一道工序正在紧张施工中。热腾腾的沥青铺设在马路上，涿州市华阳中路热力管网建设即将完工。 感性的自然，理性的城市，彰显古城魅力，建设现代新城。 阳光真好，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问情，这是蔡幸娟的一首歌曲。这是曾经在大陆掀起过收视热潮的台湾电视剧《戏说乾隆》的一首片头曲，而这首作品呢，当时也算是被唱的皆知相闻吧。只是呢，当时的音乐作品的传播方式有限，而且呢，文化消费也不普及，所以并没有为蔡幸娟带来很实在的唱片销量的数字。不过啊，也不能否认，这才是蔡幸娟在大陆地区真正的成名曲吧。那接下来的这一首呢，歌曲的名字叫做《飞翔飞翔我飞翔》，这是来自于刘文正的一首歌。要特别提到的是啊，这一部是琼瑶的唯一一部没有小说只有剧本的电影哦。 我爱金色的阳光，我爱蔚蓝的海洋，我爱自由的飘荡，我爱白云的故乡，我爱金色的阳光，我爱蔚蓝的海洋，我爱自由的飘荡，我爱白云的故乡，飞翔双飞，共我翩翩飞翔，飞翔。 这首歌是收录在刘文正81年《云且留住》的专辑当中，这应该算得上是刘文正几张重量级的经典唱片之一吧。而这一首歌《飞翔飞翔我飞翔》呢，也是刘文正歌曲当中经典的经典了。这首歌应该是定格刘文正在歌迷还有影迷心目当中万人迷的地位吧。专辑当中的所有歌曲呢，可以说都打上了独具魅力的刘氏烙印。小军想，在21世纪的今天，作为歌坛大师的刘文正一定会把所有的刘氏曲调都贴上知识产权的注册商标。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应该也算是他的一首商标式的歌了，来自于梁静茹的《勇气》。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 心，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 酬宾原价59元，1月8日之前到店消费提599，只需39，再送20元代金券。地址：良乡瑞城广场5层国泰商厦对面。订餐电话同步微信13121289966。 好音乐959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好音乐959活动公司的运营总监高鹏。我们将活动策划、活动执行作为核心业务模块，依靠自有媒体资源，线上线下相结合，打造出契合企业发展、现实可行的建设方案。迄今为止，我们已成功为10余个行业、数百家企业及政府机构提供了相应的服务。我们期待与您合作。我的电话：13521200882，13521200882。 方向比结果更重要。 我不关心你现在是谁， 经验比知识更宝贵。 我关注的是你想成为谁。 微信关注无忧见地， 听意见领袖，看知识网红，约行业大咖，就在 无忧见地。 抓紧抓紧，美国移民马上就要涨价了，绿卡越来越难拿了。 怎么那么着急移民美国啊？ 美国投资移民条件宽松啊，政策稳定，一个人办理全家移民，门槛低，性价比高。美国政府马上就要提高门槛了。 详情咨询400-960-1116，400-960-1116。 好音乐959的听友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京城乐沃德龙鼎吉利 4S 店市场营销总监杨海翠。我们企业专注于服务质量，值此新年来临之际，我祝福所有959的听友积极向上，生机勃勃。好音乐959，我总在您身边。 好音乐959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凤凰地产的合作伙伴一家汽车服务体验中心。我们是致力于打造首个汽车服务解决全案的消费类品牌。新的一年里，祝大家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阳光真好，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这是周杰伦2002年专辑《八度空间》当中的一首歌曲，而填词呢，当然就是方文山了。其实这首歌当中没有使用什么传统的乐器啊，可是仍然是被大家认为这是一首中国风的曲目。我想也许是因为这整首歌词都是围绕着中国的传统茶文化吧。而这首歌呢，也是借由茶这样的一个非常平常的饮料来阐述着爷爷生活的禅意哦。继续要听到孙燕姿《追》这首歌，当中的 MV 是有很多新加坡特有的城市风光哦。 抬头看着窗外，终点被地平线藏起来，目标在荒天改荒，天际无限展开，坏景色很快就被替代，经过了才明白，情人不能被安排，假死算不算耍赖， 存在，我们也没想过找路牌，决定方向转开，我犹豫，看爱就快要来，你的心我明白，情人不能被安排，假错算不算耍赖，一生跟他追，现在就起飞， 孙燕姿的《追》这首歌听起来，非常的活泼流畅，而且是一首轻摇滚的歌曲啊。这首歌应该算是默契的恢复了它一贯明亮干净的特质，还听起来隐约有一种《我要的幸福》，还有那首《逃亡》那种清新加大气的味道。我想这首歌也是歌迷接受起来毫无负担的作品了。听完孙燕姿，接下来听到的是庾澄庆，这是他《请开窗》专辑当中的一首同名的标题曲。 你的眼睛有蓝色的云朵一抹，遮住了你最动人的笑容，爱情的途中挫折总难以躲过，说谁对谁错，增加彼此的负荷。如果相爱能轻易推测出结果，谁还需要用真心来沟通？相遇多难得，别让情绪太左右两个人。相爱的初衷，开一个窗口，忘记一个错，为了爱与梦会值得。开一个窗口，换心情的风，让彼此未来流动着更多梦。如果相爱的轻易推测出结果，谁还需要用真心来沟通？相遇多难得，别让情绪太左右。彼此未来 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嘟嘟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买车有试驾，餐厅有试吃，买衣服还有试穿，凭什么做广告就不能试呢？ 来呀、啊，做广告也能尝试，试一试又不花钱。 好音乐九五九邀请你来试做广告，不怕没效果，就怕不敢试。详询电话和微信：13488662345，13488662345。 房山国盛电器开年疯抢，双节同庆，价格低，礼品多，更有超值罗森便利店购物卡赠送。房山店地址：房山区城关南大街51号，电话89331713。良乡店地址：良乡拱辰南大街良辰百货一层北侧，电话60350660。 逛庙会，赏元宵灯节，春节初一到十五，早9点至晚10点，房山韩村河村举办首届最美乡村新春庙会，吃喝玩乐购尽在韩村河村。 匈牙利，欧盟深根发达国家，气候宜人，经济发达，国际学校家长最优选择匈牙利国债移民，速度快，要求低，最快30天即可全家三代一步到位获绿卡。详情咨询400960116，400960116。 好音乐九五九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紫洁医疗美容机构的总裁白静玲。我们呢是以面部年轻化为主，专注于眼部的医美集团。我祝福所有九五九的听友生机盎然，神采奕奕。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九五九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当代职业第一人居客户经理郭亮亮。我们企业致力于成为中国最优秀的全流程人居环境解决方案服务商。雾霾高发季已经来临，第一人居提醒大家减少外出，注意室外防护，在室内则可采用我们第一人居最新研发的恐龙一号 mini 新风净化机，为您的健康呼吸保驾护航。科技改善人居，技术服务生活，第一人居祝大家元旦快乐，新年快乐。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阳光真好，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生音能相随，永生永世不离开。是这般凄清的你，跟随我的梦想，仿佛像水面泡沫的短暂光亮，是我的一生。 海上花，他其实演唱过很多的歌曲啊，在9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他唱的那首《鲁冰花》可以说是瞬间的红透了大江南北了。而这一首甜美又温柔的童谣，不光是唱给孩子们听的，也是唱给大人们听的。我想这首歌也是成为了他毕生最值得骄傲的代表作之一了吧。而在他演唱的很多歌曲当中呢，小军会比较喜欢刚才听到的那一首《海上花》，它其实不是一首单纯的情歌，我想创作者的初衷可能也不仅仅在于此吧。可是光看歌词的内容呢，它又确确实实是一首情歌，这就是这首《海上花》的妙处了。继续要听到一首很妙的歌，就是陈奕迅的《不如不见》，就是他另外一首国语版《好久不见》的粤语版本，歌词来自于林夕。 头沾湿，无可避免。伦敦总意乱雨点，乘早机忍耐着破欠，完全为见你一面，寻得到。尘封小店，回不到相恋那天，灵气大概早被污染，谁为了生活不变，越渴望见面，然后发现中间隔着那十年，我想见的笑脸，只有怀念，不懂怎去再聊天。尽可在往日还未抽烟，不知你怎么变迁。似等了一百年，忽已明白，即使再见面，成熟地表演，不言不见。 知你怎么变迁，似等了一百年，忽已明白，即使再见面，成熟的表演不如不见。 陈奕迅的《不如不见》和他另外的那一个国语的版本啊，好久不见就差两个字，可是歌词的意义却完全是不同的。这首《不如不见》呢，其实讲的是一对已经分手了很多年的恋人，在时隔多年之后再见面，反而会显得虚伪了。他们在努力地掩饰着心里的不安，然后回避着一些什么东西。于是呢，歌曲当中就感叹到说，与其这样，倒不如压根就别见面了，还可以至少留一段完美的回忆在脑海当中。而好久不见呢，则是表达了分手之后啊，这心里仍然对对方保有一份很纯洁的眷恋，我只是想见见你，然后看看你最近好不好而已。好久不见，还有不如不见，不管怎样，觉得两者都挺让人心酸的。接下来听到苏芮，心也跟着走。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 失去了一切不会再拥有，牵动着星星不停留，过去的一切都已不在意，幻想的只是远行，梦醒一 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斯图加特携手好音乐99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镀金双人小团购正式开团，只需799，一半的价格尊享全程的优质服务，带上你的小伙伴一起去镀金吧。团购电话同步微信13911371295，13911371295。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我昨天去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那场面跟明星似的，豪华宴会厅、中西式婚礼场地，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 3D 视频，超炫了，好羡慕哦。 一定很贵吧？ 一点都不贵，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省时省力还省钱，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新路御花园二里对面，400078-0808。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99仙托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好音乐99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华奥控股集团的副总孙佳琪。我们企业专注于澳洲房地产的开发、移民、中国企业赴澳上市，让您轻松拥有澳洲的梦想家园。至此新年来临之际，我祝愿所有的99的听友新年快乐，家和万事兴。好音乐9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9，听众大家好，尽享都会繁华，远见城市未来。空港一号亲情加推36席收官力作，年终感恩回馈，首付36万起，再享聚会99折，咨询热线400020001。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 好音乐9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阳光真好，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人到没活该，拽拽的样子，你真的心太坏。 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呜呜呜呜，你越说越离谱，我越听越糊涂。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呜呜呜呜，打死都不认输，还假装不在乎。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呜呜呜呜，你给我说清楚，我要啃掉你的骨。越听越糊涂，打死不肯认输，还假装不在乎。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呜呜呜呜，你给我说清楚，我要啃掉你的骨。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呜呜呜呜，每次都被欺负，相信我一定报复。 好毒，这首歌是张学友1999年推出的专辑《走过1999》当中的一首歌曲。听得出来这首歌曲风还是比较的幽默诙谐的，在他的歌曲当中算是别具一格吧。而对于他的其他情歌来说，我觉得这首歌口味略微有些重啊。其实呢，在99年上半年的他的粤语唱片《有个人》后，他的演唱风格可以说是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了，而且开始去尝试一些比较新潮和另类的音乐啦。到了最后一首歌啦，就要推荐到的是王菲的《乘客》。这首歌其实是根据 Going Home 改编的，在林夕的笔触当中能够依稀的看到车内乘客的内心，有一种淡淡的哀伤，但是还有点点的甜蜜幸福。我想每个人的心里可能都住着一个人，而王菲轻轻吟唱的那种淡淡的感觉，还有描述着自己的心情，是不是会让你想起那个人呢？好啦，今天的小军的音乐盒就是这样了。我是小军，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喽。 高架桥过去了，路口还有好多个，这旅途不曲折， 是